那么我们今天还是他到那个摩登河的时间，那么摩登河的一见到我们就真的着火迷，他们要求他这个母亲呢要我们为仔。那么这个摩登河的母亲他说我们是王种，我们是贱种啊，而柯南又是一个出家修道人，怎可以啊要柯南为世呢？那这个摩登骑女啊不得，又炸焦，那他的母亲都没有办法了，就用一种呢他自己本身的邪兽力量呢，就将这个柯南尊者呢迷了，好像没有自己主宰一样啊，有这个魔障入心啊，咁啊冇咗主宰咧，就跟住呢个摩登入屋企啦。但系当时柯南尊者，佢虽然呢个手脚咧好似冇咗主宰，任人就摆弄，但系佢个心就好清醒噶，佢谂下啲事败啊，将近要破戒啦。咁啊，佢自己曾经咧知道佛系有神通，有求必应啊。所以他即刻这个心就作念了，他说世尊都大事啊，我柯南将要毁戒啦，你的灵不救我。当时佛都知道了，他就在这个大之中从顶，从这个玉计顶呢就放光，光中与莲花，莲花的现化佛，化佛的宣说大佛顶首灵验神咒啊，咁啊，斥文殊师利，将咒往复。咁啊，大佛顶首楞严神咒系无上菩提心咒。咁啊，大佛顶首楞严神咒到啊，嗰啲邪魔妖孽都要消灭。咁啊，当时柯南尊者呢就还复本来啦。咁啊，翻到佛嘅地方。自己呢就好惭愧啦，佢见到佛啦，咁啊顶礼叩头，自己痛哭流涕啊，就恨无止啦。一向就多闻，只系多闻，不知不修啊，所以遇境逢缘，难免就为境所转，所以殷勤启请啊，十方如来妙车摩托。三摩善罗最初方便，咁啊，请佛开示啦。点样成十方如来所得嘅菩提果？咁啊，在佛嘅意思咧，就系话你想成十方如来所得呢个无上菩提佛果，你因地咧就一定要修妙三观门。即是空假中三观，然后才是妙契三菩提佛果。但是你想修这个妙三观门，你一定首先要开圆顿解，所以无上菩提就是佛果，果就不离因，因即是妙三观门，那么一从因果咯，你先要开呢个圆顿解，即系先要开悟。咁啊，所以开悟啊，大彻大悟咧，就系、是、为无上菩提佛嗰个方便中嘅方便啦。无上菩提佛果修因就系妙三观，妙三观就系无上菩提嘅方便。你想修妙三观门，就先要开圆顿解，大彻大悟。咁啊，圆顿解、大彻大悟咧，就系、是、为啊妙三观门嘅最初方便。等于话咧，如果你以呢个生生灭灭啊，呢、这个妄想心去修行，你未曾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不以这个不生灭为本修因，你又如何能够妙契啊不生不灭的无上菩提果呢？所以佛虽然 听到阿难啊，请个开示十方个德善菩提，以共因中修行嘅妙山观门。咁啊，佛呢唔单啊唔答复佢呢个问题，反而咧好啲安慰佢。佢话阿难，佢话你就系我个细佬啊。咁啊，出家咧就系我个弟子噃。我哋在家是兄弟的关系，出家就是师徒的身份，当然我就很爱护你啦。但是我今天问你，你在这个佛法中里面，你这个圣相，你能够舍离这个世间的恩爱，如果跟我出家呢？当时阿难就说，他说世尊，他说我见到你老人家呢有三十以上具足啊，慈悲圆满啊。他说我一想，这个三十以上啊，乃是清净妙相啊，就不是这个男男女女这个欲爱呢能够生得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欲爱粗俗，这个粗俗的欲爱啊，怎可以能够成全十个三十以上呢？所以我希望能够得到成佛的三十以上啊，咁我咪跟你出家咯。咁啊，点不知呢个答复呢就叫做大错特错，因为佛的三十以上是属于呢个应凡使希求，你只要好啲修行，能够正菩提道，正清净法身，就具足这个应化身，具足三十以上，等于说这个三十以上就不用希求的。那么如果你生一年希求佛的三十以上而出家啦，即使一念的希求之心啊，这一念心就被命为叫做生灭心啊，咁啊，佛果菩提就不生不灭噃，你点可以以呢个生生灭灭嘅希求心啊，而妙契呢个不生不灭嘅无上菩提佛果咧？由一个人不能嘅，因为沙非饭本啊，你即管点样用火去烧去煮，不过变成呢个热沙辣手嘅，绝对就不能成饭啦。就譬如你以呢个生生灭灭祈求佛嘅三十以上呢一点嘅妄想心啊，如何能了契十方如来所得呢个无上菩提不生不灭佛果呢？咁啊，佛呢既寻出佢呢个发心嘅根由，因此呢就有七次啊，嚟到破佢呢个生灭嘅妄想心。呢个妄想心呢，亦唔系响里边，亦唔系响身外啊，亦唔系响眼根嚟，亦唔系咧在呢个咧根尘和合而有，亦唔系一切无住零自点啦，要开住个十番电见啊，叫佢依呢个不生不灭制祖师讲。佢话我哋每一个人啊，这个六根门头里面有一个无畏的真人啊，时时刻刻都放光底性而修啦，就名为他们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先就可以了契不生不灭十方如来所得的无上菩提果。那么这一段的故事呢，就是采取楞严经啊第一卷同埋第二卷咧嘅道理，亦都系咧简简单单啊，将呢两卷扼要嘅道理咧讲一讲，就解释啊呢个生生灭灭嘅妄想心咧，先至系为一切罪恶嘅根本，系为一切生死嘅本源。所以十字菩萨既然系初发心，佢常修三界啊，知道三界一切的疑幻，唔单四大呢、这个色法和合呢、这个肉体 是意而幻而化，因为因缘所生之故，乃至这个受想行识这个心化都是念念不正，念念生灭，此生灭心不平不断，如何能成就无上菩提呢？所以他时时观察，一切念念都皆不正故，所以他得到这个不正人法门。周六和经啊，周六和经啊，就凡是同住者都应该呢只有六种和合，所谓三业，就是身口业，身和就同住，口和就无争，不要闹交，就不要抬杠子，就不要就东家长西家短，是是非非。如果这个意和呢就同于大家心生欢喜，和合共住，同戒就是戒和同住，同见就是见和同解，同学呢就是学和就同修啊。咁一般嚟讲呢，这个六和呢最后是属于乜嘢呢？就是属于得戒和就同修。咁但是始终呢就是说学和就同修，就是明明白白劝我们要好好地依照这个波野波罗蜜的法去修行。不善男子十忍以前行十善菩萨，有退有进，就譬如轻雾随风东西，是诸菩萨亦复如是，虽以十千劫行十迷，亦常学三伏忍法，而不可明智，是不定人。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解释这举失就显失，亦是一举这个阿劣的而显这个波野的殊胜，就是明三十心前这个十信的外范围啊，虽然千劫行菩萨道，因为他有进有退，如同这个轻雾随风飘忽，所以叫他做不定人。不定不善男子十忍以前行十善菩萨，有退有进者，这一段呢就是在这个法理来讲的，为十忍为十心以前这个外范围啊，他虽然修行十善位，又有呢退心的时候，就名为他的劣位，不是他的正位。譬如什么呢？譬如轻毛随风的东西啊，一条轻轻的毛啊，你吹吹响，那个天上边呢他就随风到处摇摆不定了，就表示呢十忍以前的十信位啊，他虽然修行十善，常常会有退心，所以如同这个轻雾一样。不自知菩萨非亦复如是，虽以十千劫行十正道者，就是明白十信位中的菩萨，他虽然经过十千劫，即是一万劫行这个十善道，修行这个十信位，八三菩提心乃当入十忍位，就是他呢同时亦都发这个三秒三菩提心，将近呢要进入这个十住个十忍位之时，明白就不定人者，就是十善菩萨啦，这个十信位中的菩萨，虽然发三秒三菩提心，将要入这个十种正十二位之时，他亦都常常学啦中伏忍的正种性，以及上伏忍的道种性，但是由于他常常会有退心，未入十智慧以前，十众位中修行十善仍有退步，所以称为他的不定罪，因为修十善的信心 未曾圆满之故。他说是定人者，入生空为圣人圣故，必不起五逆六畜而十八轻，佛法经书作五逆罪，言非物说，无有是处，能一阿僧祇劫修福报忍行，只得入生其陀位。我问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显圣，就是举这个事，就说呢这个圣人，即是肯定他入了这个圣人的种性。我说是圣人者，入生空为圣人圣故，就是在刚才这个不定人的十信位中，修这个十善信心满足了，登入这个初住位，登入这个十种性位，那么破除这个我执，那么当然是得到这个人空，得到这个圣人的种性啦。就必不起五逆六重而十八轻，佛法经书作反逆罪。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从十信位登入这个十住位啊，这个十住位的菩萨，他因为得到这个人空，正入一正人之性啊，所以必定不会再起这个五逆六重而十八轻的罪过。五逆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结魔、远法轮僧啊。那么这些五逆罪之因呢，从前就解释过了。这个六重呢，就是淫、盗、杀、妄，再加饮酒和输四众弟子的过错，就明为六种重戒。那么他们二十八轻有二十八的轻戒，就出在这个善生优婆塞经受戒品里面讲。那么我略略呢将这个二十八种轻罪呢解释一下。第一就叫做不供养父母师长啊。咁如果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唔供养父母啦，唔供养师长啦，都系一种犯戒罪。咁本嚟出家咪有师长啦，好多人都知道供养恭敬师长啦，但系一般人讲咧，佢话出咗家，既然出家啦，都话明出咗家啦，仲使乜孝顺父母咧？其实这个呢是大错特错的。释迦牟尼佛呢成了佛了，他的父亲去世啊，他都回去了，带到一班他的兄弟堂兄弟呢亲自为他的老豆抬棺材。那么证明这个孝顺啦，证明不是说出了家啦就不要这个父母了。在省庵大师发菩提心文里面讲啊，他说哀哀父母，得生我渠劳。怎样渠劳啊？他说十月就怀胎，那么这个很显浅啊，三年的雨报啊，那么旧时呢没那么多牛奶的，没那么多好东西，都是吃妈那些奶的。那么经过几年呢，来到用妈那些奶啊嚟到喂佢，我问呢份功劳同唔简单喎、啊？等到过咗三年咧，嗰啲牙就生出嚟咯，咁咪要俾药佢食啦。佢话燕虎就淘金啊，凡系俾药佢食嗰阵时啊，阿妈梗系先先尝下，凡系苦嘅唔好味道就自己食咗，嗰啲有金味好味咧就俾佢自己嗰啲仔女食。他说鱼干就皱湿嘛，那么家政司那些 baby 那些 baby 就很福报啦，那些尿片呢又不怕整湿个屁股仔，但是又不怕流出外面的嘛，就是那些尿片比一块布那嘛，那么一赖尿啦，那么透过这条尿布啊，那么整张床都湿晒啦，那么妈呢喂着这个仔女的舒服啊，他将他推到呢那些干爽的地方 自己呢就瞓呢個濕嘅地方。咁可見呢個父母養育呢個兒女嗰種恩德啊，係不可思議噶。咁我哋雖然出咗家，但係一定呢仍然孝順自己個父母。所以呢個菩薩戒經裏邊講啊，佢話孝唔就為戒。點解呢？因為菩薩戒係大聖戒，大聖戒人人都有佛性，將來人人都可以成。不過在未成佛前，大家六道輪轉啊。譯王呢個散音大師《法菩提心》裏邊講，佢話從前係我自己個母親，但係今世呢，說不定係我自己個太太喎。不從前是我自己的父親、啊、說不定今生墮落為豬就為馬，我們要殺而食之。所謂六道輪迴都互相迷悶、啊、都被這一點的無明、啊、迷了自己。所以大聖菩薩戒呢，他就明白既然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不過各人的罪業不同，在六道流轉互不認識。所以行菩薩道即受了菩薩戒，他們應該要一切男子都似我父，一切女人都似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六道眾生皆似我父母。如果不殺而食者，就即是殺我自己的父母，即是殺我自己的父親。所以現在我行菩薩道不但不殺，我還要孝順地一切人，我都要尊敬他，都要孝順他，都要侍愛他。所以這樣就是孝明為戒。由這些古德以共佛經裡面精明，所謂出家者不是說忘本，好像明正言出了家了，家都沒有，我還為什麼孝順父母呢？這個見解呢是社會人不明白的。所以我們出家人應該要孝順父母，不應該忤逆自己的父母啊。以上種種的功勞都是讚歎父母的恩德，我們報他的恩德都尚且來不及、啊、我們何必要做這個忤逆父母的罪過呢？咁啊，從前咁啊，王迪禅師啊，咁啊，王迪禅師啊，在我哋中下呢個禅宗裏邊咧，係一位好有地位、好有身份嘅禅宗大德。佢出家30年，佢都唔出翻個屋企啊！佢從來未曾翻屋企，但係佢仲有一個咧年紀好老嘅親生嘅母親。咁知道母親就總係掛念呢個仔嘅，同埋呢個仔出家30年啦，都冇翻過屋企，佢就成日想佢呢個仔啊，就想到咧，雖然未曾邊未床啊，成日咁啊想見呢個仔，流眼就喊啊，喊到忘記事事啊，未曾翻過去。咁啊，佢為著想見佢呢個仔咧，就哭盲嗰隻眼啊，就後來諗出咗個辦法。凡有出家人经过他这条村，他都很尊敬，请那个出家人回来他家供养，而且还亲自打水，替这个法师在上床睡觉之前跟他洗脚。你知道为什么事？就因为他这个仔王的禅师其中有一只脚的脚板底有一粒麦是突出来的，他这个做母亲的苦心呢，就想希望呢招待所有经过本村的出家，那么供养他，然后打水和他洗脚，那他就摸脚板底，如果摸到有粒麦突出的，那这个就是我的仔，想这样来认识他的仔。那么这点苦心呢就真是难得的不可思议了。那但始终呢都没摸到，等于话就冇见到佢个仔啦。咁啊，有一次咧，王迪禅师啊，佢就真系翻屋企啦。翻屋企咧，咁啊，佢阿妈咪照样啦，当出家人咁啊招待佢啦。 咁啊食完饭咧，咪照样打死同佢洗脚。咁啊，王的前先就冇理由唔知嘅。咁啊，先先咧就俾咗一只，咁啊冇个粒物都就锯得佢洗。咁佢阿妈摸下咧，咁咪摸唔到。咁啊，换个第二只啦。咁啊，因为佢阿妈盲眼噶嘛，佢睇唔到噶喎。咁啊，王的前先咧等佢阿妈咧，将佢嗰只冇物啊、冇字嗰只脚抹干净啦。佢就故意离一离开停一停，然后同样咧再放翻一只脚落去，嗰只有墨嗰只脚咧唔放落个俾佢洗，故意咧递远啲，因为佢阿妈盲咗眼冇睇到啊，又试咗同佢洗，洗到又摸咧，又系冇嗰只墨，冇个粒墨，佢就可能一时咧个心啊注咗个粒墨，就冇注呢个左右脚啦嘅形状唔同。咁冇个粒墨啦，咁佢阿妈洗完啦，招呼咗啦，咁啊王的禅师就走啦。一出到村门口咧，就好多人认得系佢啊，咁啊好欢喜啦，即刻就翻去啦，同佢阿妈讲啊，佢话老太恭喜你，佢话你个仔翻嚟啦，佢话几时嚟啊？刚才嗰个就系啦，佢话唔系啊，佢话我同佢洗脚，摸下佢呢个脚板底咧。两只脚都冇墨噶喎，冇嗰粒突出嘅痣喎。唉，个老太太你傻啦、啊！佢话佢一次过咧都系俾个只脚你洗，嗰、那个有痣嗰只脚咧佢递远啲，咁你咪摸唔到啦。佢阿妈当时发咗狂啊嘛，咁啊即刻咧就追出呢个村门，点知佢因为盲眼啊，呢、這个村嘅左右咧好多嗰啲鱼塘，咁啊佢一盲一只眼咧顾住追啊！要仔啊，咁啊王的禅师咧始终冇睬佢，冇应啊，系咁啊行，咁啊佢阿妈咧一下唔小心啊就跌落个棵树咧浸死咗啦。等到王的禅师回头咧，佢已经浸死啦。所以当时王的禅师啊就好心痛啊，佢讲几句话，佢话一子出家就九族升天啊，佢话若不升天。都诸佛妄言，他说啦，母亲啊，他说我今天已经出了家了，他说佛讲啦，如果一子出家，九族都会升天啦，咁你应该像我呢个出家的功德啊，你都要升天。他说如果你不升天啦，个诸佛都打妄语啦，啊因此呢他就收拾他呢个母亲啦，咁啊当时同佢举火就梗系说法啦，咁啊说法啦。他就讲几句话，他说我没当年就迷自性啊，他如今花开菩提，他他年三回都若相逢，归命大悲观世音啊，那么为什么王的禅师会这样对他这个母亲呢？那么如果一般人都不懂啊，就认为这个王的禅师呢，当然大逆不道了。其实王的禅师呢有他的苦处啊，亦都是王的禅师啊具足这个正眼，用这种办法呢来到度他这个母亲啊，因为凡是女人这个痴爱心呢肯定是比男人重的。那么既然和自己啊是有这个母子的关系，他三十年来因为想自己想到盲眼，眼都盲了，那么可见他这种痴爱啊，这种情爱啊好重啊，那么因为有这个情爱，有这个痴爱，现在就是作下这个生死因，将来仍然是得到这个生死果报，所以这个王的禅师呢就为着要一次过超度他这个母亲，所以这个三十年呢都未曾翻屋企啊，自己成日用功修行，以自己的用功呢来到回向他这个母亲，所以这次他的母亲这么一浸死呢，所以他一说法，他的母亲就像他这个法力啊就得到超升了，所以说我母当年一向都迷失自己这个本性，女人呢那种痴情 女人嗰種嘅痴愛啊太重啦。但係如今花開得菩提林啊，佢話現在我用呢個方法啦，所謂一子出家超九族，以我自己呢個用功嘅修養啊，來到超度你。咁你現在啦，所謂得到啊呢個蓮花開發，得到進入呢個菩提之林啊。話他年三會之若相逢，我話假使日後我哋再有相逢嘅日子咧，就唔係話做咗個世俗嘅母子咁簡單啦。我哋將來要等到咧彌勒菩薩出世，所謂龍華三會啊，同時做個法眷，就唔係呢個融融俗俗嘅親眷，大家在彌勒菩薩座下咧，共同聽經聞法。咁就歸命大悲觀世音菩薩啦。咁呢個黃碧禪師，佢說完法之後啊，佢母親果然咧升天啦。佢母親啊果然得到解脱喎。咁啊仲向呢個黃碧禪師咧禮謝添。咁啊，所以佛法裏邊嗰啲道理啊，你唔能夠睇佢呢個表面，佢每一件事情都有佢啲內容，以共有佢呢個出發點。咁啊，照呢個故事，我哋咁樣聽落去啦。黃碧禪師唔單話唔係一九罪嘅不孝子，而係一位啦所謂獨具正眼啊！以佢自己嘅慈悲，以佢自己呢個修養嘅道德啊，嚟到超度佢個母親，盡此一生啦。斷咗呢個情愛痴纏，就得到呢個天上嘅享福啦。從此啦，再次啦，親近佛聞法，咁呢個生死一了就白了。所以話呢個二十八種興界之中，第一種如果不供養父母師長嘅咧，係屬於一種罪過。第二就擔落飲食。或者跳舞快樂啊，咁咪亦係一種嘅罪過。第三，不能堅身定苦，咁啊自己呢個病，既然係痛苦啊，就皆由呢個色身之過啊。咁啊，既然定苦就由於有色身啊，咁你既然定苦之內，你就唔好好地觀身不正啊，觀受是苦。咁啊，亦系几一种嘅犯戒，等于话咧唔好地用功啦。第四，有呢个乞食者，不能随多少令其空虚啊，就等于话咧，在呢个小城国家，如同泰国、如同越南、如同缅甸啊，嗰啲小城国家出家比丘咧，佢系破缽挂食噶喎。咁你一個行菩薩道嘅人，見到有出家人來同你化食啊、化緣啊，你都唔能夠隨量嚟供養佢啦，同埋亦係一種嘅過處。第五，若比丘、比丘尼長老尊叔，你不起禮拜問訊啊，咁你遇到嗰啲出家人，包括男眾嘅出家、女眾嘅出家。以共咧嗰啲尊叔长老，咁啊你咧对佢哋唔恭敬唔礼拜啊，咁啊亦系一种咧嘅过处。咁啊若见四果犯戒，就心焦慢心，咁啊呢一条就比较难懂啲啦。每人四果就阿罗汉啦，其实阿罗汉咧已经系出咗三界嘅生死噶咯。在呢個三界裏邊咧，應該再犯戒。咁啊，從前咧，我聽戒律嗰陣時咧，聽嗰啲老師講過，佢話正呢個初果位已經咧係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就叫做衰陀洹啦，係《金剛經》裏邊所講嘅。點就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咧？色聲香味觸法呢個六種都係察境啊，係為六根所對。我哋平常嘅六根咧就攀如六尘，所以为境所转啦。如果正到初果衰陀洹啊，六根咧就反观自性啊， 就唔再俾个六尘所转啦。即使个中人啊，对住嗰六种情景咧，佢唔会起心分别，咁啊正初果咧，已经啊不被呢个六尘所转，咁啊已经咧就唔会犯戒啦。而且佢种田啊，如果初果嘅人种田咧，佢都唔会杀生添啊。佢种田啊，呢个泥头啊，即系田嗰个泥头咧，去到边处，嗰啲虫蚁都离开四寸啊。等于话初果圣人耕田咧，呢、这个泥田、呢、这个爬田、呢、这个泥、呢、这个爬咧，去到边处，嗰啲虫蚁离开四寸，就唔怕伤到个虫蚁啦。何况四果阿罗汉啊，比佢高几级，咁啊，点解会有犯戒事咧？咁啊，我个人咧嘅见解咧就明白啊。现在所讲呢个二十轻咧就菩萨戒，菩萨系三罪正戒，所谓律仪戒、摄善法戒，以共利益有情戒。咁啊，四果阿罗汉对呢个律仪戒咧就守得好清净噶啦。如果律仪戒啊，所谓人道杀妄呢个比丘戒啊、律仪戒啊，持得唔清净咧，佢就唔能够正四果嘅。咁啊，正四果阿罗汉既然啊律仪戒持得清清净净啦，点解仲讲个犯戒啊？人对佢生个骄慢心咧，就可能咧，佢仲有呢个善法戒，同埋利益众生戒咧，佢冇发菩提心去修。所以在呢个大乘戒里边咧，虽然佢正四果阿罗汉啦，但系佢未曾讲修善法，未曾以呢个慈悲入俗度众生啊，在呢个大乘菩萨戒里边咧，佢就犯咗呢个不发心利益众生呢一条戒。咁啊，但系佢虽然咧，佢正四果断律仪戒，修咗呢个律仪戒。断一切的犯戒的罪过，但是呢他虽则未曾发菩提心，可是他已出了三界的生死，正到阿罗汉果，你不应该对他生个骄慢心。第七，月月不能持六斋受八关斋戒，你每一个月啊，你不能够发心持个六斋日，或者不能够发心受一日两日的八关斋戒，都是犯戒的。第八，四十里有讲法处不妄听，即是某个地方讲经，这个讲经的地方中横四十里，如果有人讲经你不去听，不去亲近，那也是犯戒的。受焦提僧卧具藏座，焦提咧就即系大众住嘅地方。咁啊，如果一个受咗菩萨戒嘅人啊，尤其是在家居士，咁啊，如果受呢个十方丛林啊，即系对呢个十方丛林卧具藏座占为己有咧，咁啊亦系犯戒啦。个鱼水有虫固饮。咁我哋知道呢个水里边有虫啊，你故意去饮，咁呢个真系好大问题啦。我哋只有持咒啊，咁啊佛观一钵水得八万四千虫，咁啊几千年以前未曾有呢个放大镜啊，佛已经以佢啲神通智慧咧，知道呢个水都有虫，咁啊所以我哋饮水嗰阵时咧。一定要持一条咒啊！咁啊，呢条咒点样持化咧？咁我就已经忘记咗啦。不过我只系知道四句咧，个佛观一钵水就八万四千重啊！若不持此咒，就如食众生肉。咁啊，在呢个五十三咒里边咧，有一条咁样咒噶，就等于话咧，我哋如果啲水好烫，我哋应该持咗咒咧，要超度咗嗰啲虫啊，先至好饮嗰啲水。嘅险难之处都无半足行，咁啊菩萨戒里边已经有讲过，我哋出门去参学啊，凡系嗰啲惊险、唔容易行嘅地方、有避讳嘅地方咧，如果冇伴侣啊，冇人同你一齐咧，你唔好去。第十二， 无伴啊，就独宿离枝。咁啊，如果冇呢个伴侣啊，冇同行者，冇长辈陪住啦，就对呢个女众嘅道场啊，你最好就唔好响嗰个地方咧住宿。第十三，为呢财物啊，生命而打骂呢个奴婢仆人。咁啊，即系或者咧，你想悭钱唔知人工。你对嗰啲奴婢啊，将佢哋咧作贱，或者打骂，或者咧加以奴役，其实亦都系唔啱嘅。谁知道佢帮你做事咧，本来咧一日即做八到十个钟头，佢做完八十个钟头，你都做唔放佢，唔俾佢休息咧，你又等于过分咧用佢个劳力啊，你又等于同佢借债啊。你将来就要还佢呢个奴力债，所以借债欠债啦，唔限定系金钱噶。你凡系啦，冇一种善心啦，去用人，用咗而冇酬劳，咁你就欠咗啦佢呢份咧奴力嘅债。所以有钱人家咧，从前咧对嗰啲工人咧，或者打骂啊，或者咧特别啦用佢呢个时间啊，而补钱啊。咁呢種就係屬於一種借債，亦係犯債啦，唔對嘅。第十四，若殘食施四報中，就係以嗰啲嘅食剩嘅食過嘅嘢咧嚟到報施俾人。第十五，或者咧長養呢個貓嚟。第十六，或者養呢個牛馬一切禽獸而不作敬施，亦係犯債。第十七，若不蓄生其尼衣冠与色相，即系你身为一个出家嘅菩萨，如果你唔具足呢个衫衣，唔具足呢个衣冠，亦系犯债。第十八，若为新田作啊，即系咧为自己想多啲收入啊，自己去耕田，自己去种地啊，将嗰啲五谷瓜果去卖咧，咁啊亦都系唔啱嘅噃。第十九。不得为自身命啊，为养活自己啦，去做生意、轻情小斗或者买卖棺材，咁啊亦都唔准噶。第二十，非时非处，系咧任何时候、任何处所做呢个男女嘅欲事，亦系咧犯戒。第二十一，商股买卖，你做咗生意固然系唔对啦。但你又逃税喎，呃税喎，咁啊亦系啦唔通嘅。第二十二，明知道国家嘅法律，但系你故意违反，咁啊亦系犯债。第二十三，有新嘅果实，即系买到新鲜嘅生果啊，或者咧系菜蔬，你唔拎个树供养三宝，咁啊亦系唔对。第二十四。如果你是一个在家菩萨，那么这个长老法师啊，或者呢不准你的说法，就或者你这个说法的功夫呢，这个程度未到啊，但是你自己赞叹自己的话得了，那就去做这个讲经说法的事，那么亦是呢不对的。二十五，如果你在嗰啲老界之前啊，抢头行，唔让嗰啲老界咧，咁咪亦系唔对喎。第二十六，咁啊，僧中行食啊，即系大家过堂食饭咧，应该咧无所选择，大家食咁样，你就食咁样，你食饱就算啦，唔能够求。若是你有所选择，又多求咧，亦系犯戒。第二十七，就不得养蚕啊，唔能够养呢个蚕虫，攞呢个蚕丝。第二十八，行路嘅时候啊，出门你遇到有病嘅人，你对佢咧唔关心，唔慰问佢，都亦系唔对啊。咁你二十八种啦，原来佢就菩萨嘅轻罪。佛法经书作反逆罪，言非佛说。咁啊，对于佛所说嘅教理啊， 作一種叛逆的罪。本來明明是佛講的，你說不是佛講的，本來根本就是外道邪說，不是佛說，你偏偏說是佛說的，那麼這種就是反逆罪，就無有是處啦。那麼這四句字啦，就是對上來的必不起這三個字呢，互相來的照應，就是說登到這個十字菩薩位，他不會再生起啊，做這個五逆之因，不會做這個六重重罪，亦不會做這個二八種輕罪，亦不會將這個佛法的經書作為呢這個外道所說，會將這個外道的邪說作為佛說。到到十字菩薩位的人呢，絕對不會做這個罪過。如果說十字菩薩的人有以上所說啊，所謂五逆六重二十八輕的罪過呢，是無有是處啊，沒有這樣的理由，必定呢不會起這種的罪過。他能以一阿僧祇劫修復道忍行，即此的生渠何為，他能夠以這個一生奇劫這麼長的時間修這個復忍位，修這個道忍位，到到這個時候呢，他能夠到這個生空觀，不著這個人我進入呢這個十種的集種定位，